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10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低气温-10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旅行号1073。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旅行号1073，我是替班主持李雷。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按照惯例呢，首先呢，跟大家是介绍几条最新的旅游资讯，之后呢，请到嘉宾呢，跟大家说一说埃及旅游。好，下面首先我们就来关注最新的旅游资讯。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 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 Look. We've come too far to give up who we are. So let's raise the bar. 好，朋友们，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这个2019年的假日的安排。国务院办公厅呢，在日前呢发布了2019年元旦、春节、清明节、劳动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的放假调休的具体安排通知。那我想这个消息啊，大家已经等待了很久。但是呢，按照这个相关的一些我们调休的规律来看，其实大家也能够预计到哈，在2019年当中大概的这样的一个休假的规律。元旦啊，2018年的12月30号到2019年的1月1号是放假调休，一共3天。2018年的12月29号是星期六，这一天呢是上班。春节呢是休息，从2月4号一直到2月10号，一共是7天。在2月4号之前的2月6号和2月3号啊，连续2天啊，周六周日都是上班的。清明节是4月5号放假与周末连休，五一劳动节是5月1号放假，端午节是6月7号放假与周末连休，中秋节是9月13号放假与周末连休。国庆节是10月1号到10月7号，这个是没有变的，一共7天。9月29号星期天和10月12号星期六是上班的。节假日期间，各地区各部门要妥善安排好值班和安全保卫等工作。如果遇到重大突发事件，要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并妥善处置。好，再来看这样一条消息。香港特区政府的旅游发展局近日宣布，将投资1200万港元启动香港大城小区深水埗推广项目，向游客展现一个充满人情味的香港。 在早前呢，有旅行社举办深水埗一日游旅游团，报团人当中啊，有高达九成人都是港人，连本地人也想去游玩。那么到底深水埗的魅力何在呢？深水埗啊，是位于香港九龙岛西部的一个基层小区，也是口袋并不富裕的学生哥和创业人士的寻宝天堂。他们可以在俗称纽扣街、皮革街的基隆街和大南街，以及人称鹏仔的钦州街临时小贩布料市场，找到物美价廉的布料和服饰配件，以低廉的成本在创业路上是默默耕耘着。每逢中学运动会或者学生社团选举，不少学生啊，干脆呢就是到俗称朱子街、朱仔街或文具街的汝州街和福华街选购制作社团事务的材料。有些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呢，也会跨区买菜，特意乘车到深水埗的北河街街市，一次性购足一个星期的分量。其实呢，这些都是常见的事儿，原因很简单，因为这里的东西都是港人公认的全港最便宜的地方。旅游发展局呢，节日及旅游产品拓展总经理洪中兴表示，深水埗是一个内涵丰富又能够展示香港特色的旧区，这是旅游发展局向游客推介深水埗旅游的主因。那除了购物便宜，吃也是物超所值，这里有多家米其林推荐的平民餐厅啊，是平民餐厅，那可以说呀，价钱也是非常的划算的，也是深受很多朋友所喜欢。那么这里呢，吃撑了也不用担心，大可沿着巴育街一直走到保持着上世纪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香港第一代公共屋村面貌的美和楼去参观。了解昔日屋村生活的文化和变迁，或者呢，在其他的地方寻找香港电影《无间道》中刘德华和梁朝伟首次碰面的高级音响店，又或者呢，是向前多走一段再向左拐，便是好莱坞《变形金刚4》在香港拍摄的街景。虽然说深水埗没有高楼大厦或摩登商场，但是林林总总的特色街道、平民食店、旧式的屋村、电影场景等等，都是能够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洪中兴说呢，我们希望旅客能够感受到一个有别于购物的香港，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香港。此外呢，深水埗是一个极具香港地貌风情的社区，也是多部大电影的拍摄地，很容易让人一看呢，就知道哦，这就是香港。所以说呢，很多外国游客都喜欢来深水埗走一走，看一看。 快乐其实很简单。 好，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敦煌大家可以说是很熟悉了，是我国非常著名的四大著名的啊这样的佛教的雕刻的佛窟之一。其他的三个不知道大家清不清楚哈，那除了敦煌莫高窟之外，还有洛阳的啊龙门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去的并不是很多哈，就是在这个甘肃天水麦积山的麦积山石窟啊。当然这个话就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敦煌上来。敦煌壁画大家很熟悉，那么在流光溢彩的玻璃模型之下，那么有序排列着四个盒子，虽然说略显突兀，但是呢，记者窥探盒子的内部，眼见身着唐装的侍女，还有击鼓说唱的艺人纷纷走出画卷，跳出泥塑，换上现代装束，由远及近的活跃在三层的屏幕之上。很多朋友听了之后可能很奇怪，哎，这跟敦煌有什么关系啊？原来是这样的。那么近年来呢，浙江大学图书馆里面有一个神奇的盒子，是吸引了很多这个师生来驻足体验。记者了解到，这是一个长达 2.3 米的叠加型的虚拟幻影成像装置，体验者可以透过外部的玻璃切片，感受到千年前的结构木结构的建筑艺术，也可以欣赏内部成像装置对文物的精彩介绍。那么这样的一个小盒子看似并不算很大哈，仅仅是一个长达 2.3 米的地方，但是呢，它能够体现的东西却是非常之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汉代的击鼓说唱俑、唐代的演奏陶俑、唐代的簪花仕女图、南宋的蹴鞠纹铜镜等等文物为素材，从这个服饰啊、舞乐呀、体育呀、灯火呀四个主题诠释了中华的传统文化。 好，这个消息说完了之后，我们再来看这样的一条消息，说说这个年底迎来的这个拼价高峰哈。那么我们在今天这个节目的最开始跟大家说了2019年的这样的一个休假的安排。那我想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安排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2019年的假应该如何来拼呢？哎，下面呢，我们就跟大家说说这样的一个拼价游的高峰即将到来。临近年末，不少上班族呢开始着手清零年假，拼价游是再现啊火爆的市场。由于年底呢出游价格比较有优势，而且景区及热门景区游客较少，因此年末错峰游、拼价出游是普遍受到白领的欢迎。途牛旅行网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游客较多的选择在元旦假期呀、还有这个年底的一些假期呀，在国内比如说南下避寒，北上去看冰雪，而反季节游、购物游呢也是很受出境游客的青睐。在年底拼价出游的热潮当中，大多数的游客选择是双连休凑成小长假出游，行程呢基本上是在5天左右。也有年假还富裕的人准备请6天年假，还要把这个元旦假期连在一起，迎来一场长达11天的辞旧迎新之旅。2019年的春节呢是在2月初，国人的旅游消费预计又将创新高。现在距离春节还有2个月左右，来自大型旅游网站的数据显示呢，春节出境游产品已经进入预订高峰，价格整体持平，部分线路价格比往年下降了5%到10%。目前关注度和预订量最高的依然是日本、泰国等等，还有呢就是南极、南美诸国、加拿大、北欧成为了黑马。携程出境游负责人呢也告诉记者说，旅游已经成为一种消费习惯，特别是春节这样的假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举家出游、长途旅游的非常好的时候。另外从客源来看呢，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天津、深圳、成都、杭州、西安、沈阳等地年底拼价出游热情是最高的。那同时呢，年底拼价出游两人同游订单也是最多的，情侣档、夫妻档是主力军，其次呢是三人同游或多人同游。在清零年假这件事情上，大多数用户认为啊，这个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好，我们再来在今天资讯的最后来看这样一条消息。即将到来的2019年是中国太平洋岛国旅游年，太平洋上的众多海岛正在迎接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一些小众岛国旅游目的地是持续上升啊，成为中国游客消费的升级的新的选择。这其中啊，被众多明星选为蜜月度假地而闻名的斐济已经展现出了不少令人关注的商机。旅游业是斐济的主要支柱产业，尤其是近年来斐济传统的四大产业中的制衣业和蔗糖业先后跌入低谷。旅游业呢在斐济的经济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根据数据显示，斐济2016到2017财年当中，旅游业创造的财富总量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而在2017到2018财年当中呢，旅游业获得的总量为5840万斐济币，比上一财年是同比增加了2060万斐济币。这5840万约合人民币呢，是差不多呀，是一斐济币呢是等于3.3元啊，3.3元人民币。在新的一年度的旅游宣传当中，斐济不但加深了世界十大浪漫蜜月旅游度假胜地和潜水冲浪天堂等固有形象，也在不断的推出南太平洋时尚之都和魅力传统文化等全新概念，大力推介独特的土著文化游。而且近期呢，日本同斐济间陆续开通了多条航线的因素呢，也会使斐济迎来这个新一轮的旅游热潮。好，这几条消息就为大家说到这里。那么在一小段歌曲之后，我们将继续今天的节目。 今天在我们的旅行号1073节目当中啊，之所以选这样的一首歌，是因为在昨天晚上的12点半左右，我突然听到了一个噩耗，就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啊，非常不幸，在几天之前，去崇礼滑雪的时候呢，因为重度颅脑损伤没有抢救过来，不幸永远的离开了他所爱的人和爱他的人。今天我们在旅行号1073当中说这么一个涉及到放这么一首和滑雪相关的歌，说这么一个和滑雪相关的事，其实呢是我本身作为一个法制节目的主持人，更想在一档旅游节目当中提醒大家，滑雪真的是有不小的危险性，那么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做好足够的安全的准备。另外呢，滑雪场也会为大家上一些保险，那么您在想要尝试滑雪这么一项体育运动的时候，最好也要给自己上一些保险，同时呢相关的安全问题也一定要注意。另外呢，还是要在最后提醒大家，那么滑雪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运动，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滑得好，玩得开心，但同时也要千万注意好自己的人身安全。看起了白云，看哪、啊、看哪、啊、雪孩子告别我们，啦啦啦啦啦啦，有一颗最纯洁的心，最纯洁的 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么今天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聚城旅行网的市场总监，我们非常熟悉的薛瑞。哎，薛瑞你好。 哎，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哎，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埃及哈，这是一个让我们很多的喜欢出去玩的朋友非常向往的国度。我身边也有朋友曾经去埃及旅游过啊，体验都是非常的好，而且埃及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那么今天您是想从哪些方面跟我们讲一讲埃及旅游呢？ 因为我前段时间刚从埃及回来，但是呢这次埃及呢是我第二次去埃及，我想讲讲就是说我第一次去埃及和第二次去埃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这三年来到底埃及发生了哪什么样的变化。 您第一次去埃及主要去的是什么地方？ 2015年的时候去埃及，主要是一些北部城市呢，就是开罗， 嗯， 开罗，然后南部呢，主要是去卢克索、阿斯旺， 卢克索啊、哦，阿斯旺， 对，嗯、其实从古埃及、嗯、从古埃及上面来说的话，其实开罗地区属于下埃及， 对， 然后呢。下面的卢克索、阿斯旺属于上埃及、嗯、 上埃及， 对，因为它是根据尼罗河的这个流向，尼罗河呢、嗯、是从这个经过这个从南，然后从南向 从南到北， 然后一直流到这个地中海里面、嗯、它是根据这个流向来、 嗯、 来编排的， 没错没错啊、嗯、那这回和上次相比所去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 这次可能多去了一个亚历山大 啊、哦、亚历山大港， 对，从开罗大概有200公里的样子那样一个城市， 嗯， 去感受了一下原来那个古都、嗯、然后原来的首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嗯嗯，哎，这是呢、嗯、您这次和上次主要去的地方的不一样哈、嗯、哎，那您觉得哈，在2015年的时候所去的埃及和2018年这个时候的埃及，它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哪里呢？是它的城市建设，市民的这个人，大家的埃及的这样的国民的一些整个的状态不同呢，还是它的整个的旅游环境会有一些什么变化？ 城市的建设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然后埃及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那种热情度也没有丝毫变化、嗯、我觉得是在可能酒店的硬件设施方面，还有对于中国人接待中国人来用的，比如说车辆啊、餐饮啊、嗯、各方面可能比那个时候更要贴心。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都很饿的 啊，是吗？ 是，可能那个时候可能要带很多的这种榨菜、 啊、 老干妈，然后这样。 那是当年是吗？ 对，当年 那是2015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 哦， 这次也带了一点，但是没有就像上次那样的很窘迫那样子。 哦，但是这次要好一些、嗯、是吗？ 对，这次好很多。 哦， 对， 现在从中国到埃及是有直飞的航班了吗？ 对，有直飞的航班、 嗯、 主要是这个埃航，埃及航空、 哦、埃及航空， 对、 啊、 我在2015年的时候刚好坐的是另外一个航班， 嗯， 那个叫埃及休闲航空、 嗯、 这次那个飞埃及的话是开罗往返的，上次呢是从赫尔戈达、 嗯、 就是红海，离红海比较近的一个城市、 哦、 从那个城市往返的， 嗯， 那是一个包机的产品，但是运作了可能1年多， 嗯， 然后就不再飞了。 嗯，种种原因、嗯、但这回是埃及航空从北京直飞埃及，是吧？ 对，直飞埃及大概需要10个多小时、啊、11个小时。 哦，要那么长时间吗？ 对对对，相当于其实有飞到西欧的时间。 对对对对，我觉得比西欧的时间可能都会稍微长一点。 对， 那其实它这个是航线的原因吗？ 其实 要走那么长时间， 其实就是比较远，其实、 哦、就是比较远、 嗯。 但我们看地图上好像觉得好像埃及要比去西欧的国家要近。 可能开玩笑说可能是一脚油的问题吧。 啊，对啊。埃及航空啊，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哈，因为我们平时去欧洲或者去哪儿，可能会对，比如说去对中东的航空，卡塔尔航空啊，什么这个阿联酋航空啊，英航啊，法航可能比较，还有汉莎可能会比较熟悉啊。埃及航空它的这个整个的飞机的这样的一个新旧程度啊，服务啊，这个您感受如何？ 我觉得怎么说呢， 嗯， 就是中档的，起码我们坐那个飞机是比较中档的一个飞机，就是娱乐设施可能你耳光跟那个这两天刷屏那个阿联酋航空那个阿联酋航空那个 bling bling 那个施华洛世那个 P 的图 啊，那肯定是 P 的图， 对，肯定跟 A, 对，跟那个 A380 可能是没法比的、 嗯、 就是软件服务的话是不错的，但硬件设施可能飞机稍微中档的、嗯、可能稍微老旧一点 啊、哦、这个它的价钱呢，价格呢， 价格就是整个这个旅游的价格 啊、不是，就是这个飞机的价格，往返的价格您清楚吗？ 往返的价格 啊、往返机票的价格， 这个可能是一个商业秘密，可能是。 哦，好吧。 对于我们来说可能 嗯 是一个 secret。 哦，那现在就是说、嗯、如果说自由行的话，是也可以买到埃及航空的飞机吗？ 也能买得到，但是自由行的话可能不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哦、 因为各个大城市之间这种接驳不是特别特别的方便、 哦、明白了、哦、 埃及是开，比如说开罗是整个它所有40多个城市里边唯一有地铁的一个城市， 嗯， 然后主要是这个路段可能也不是，也比较辛苦、 嗯、 每个城市之间拉车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 嗯， 比如说从开罗拉车到亚历山大那200公里、 嗯、 那可能要3个多小时 哦， 然后从亚历山大拉回开罗、嗯、然后又3个多小时，然后从开罗如果去上埃及就是南部的城市、 嗯啊、那 去卢克索 太远了， 那如果说拉车的话就需要

每一次上，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每天陪你在路上。 这里是旅行号1073，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在今天旅行号1073的下半时段节目当中，继续为大家邀请到聚城旅行网的市场总监薛瑞，跟大家聊一聊埃及。 Hello， 大家好。 刚才呢，您跟大家简单说了一下这个去埃及的一些这个北京到埃及的一些它的交通方式是吧？那您这次呢是先去了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港是在埃及的最靠北边，它是临近地中海了是吧？这个港口呢历史也非常的悠久哈。您先跟大家说一说这里面有哪些值得推荐的可以我们去玩的地方。 其实去亚历山大的话只有三个景点可以去看比较出名的。一个呢就是那个蒙卡扎花园。 哦，蒙卡扎花园。 对。然后这是历代皇帝然后一个避暑的圣地。然后还有个地方呢就是那个卡特拜城堡。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庞贝柱。 这几个地方啊它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那个城堡它和欧洲的城堡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给我们看起来。 它这个卡特拜城堡呢是原来它建在这个原来这个古文明的七大奇迹之一，就是那个灯塔。 亚历山大灯塔。 对， 哦， 灯塔是大概是700年前，然后被一场地震给摧毁了。那个灯塔是在公元前1300多年前建成的。然后呢，那个灯塔倒了以后，就在原来的那个原址上面，然后呢，捡了一些那个灯塔的一些废墟还能用的石头。然后建到那个城堡里面。那个城堡现在就是只能用来观光了。其实那个城堡还特别特别那个。特别特别的漂亮，因为它保存的特别好。 它是一个那种欧洲风格的城堡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堡？ 我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欧洲的城堡，然后特别像那个温莎城堡。有点像温莎城堡，然后也有点像那个挪威那个奥斯陆那个阿克胡斯城堡。也是里边有那种大炮，然后那个比如说它对外那种眼呢是外面是比较窄的，里面是比较宽的。里面还有特别特别多的那种房间，然后分上下四层。就我去的那天呢是当地人很多也去了，就特别的特别的拥挤。每个房间都不一样。是这样一个。其实一般可能旅行团会放在那个地方去参观外观。但如果你花可能几十块钱人民币买张门票进去。 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能够把里面转一圈？ 待一个小时。 要一个小时。 它面朝海，还有一个露台。然后呢有那种就像我们长城那种。那种垛子什么的那种样子，有很多人在里边拍照。有很多情侣在里边拍结婚照。特别漂亮的一个地方啊。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灯塔呢肯定是要临海的是吧。尤其像亚历山大灯塔这么出名的灯塔，被誉为这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哈。当时肯定是非常的巍峨的。在那个城堡里面能不能看到那个灯塔当时的比如说它的画像啊，它的样子啊，有没有一些描述？ 一点已经看不到了。唯一那个灯塔留下的地方就是说它原来那个灯塔上面可能是有一些漆，有一些有颜色的地方。然后把那些砖砌在那个城堡里面，然后你能看到这一块是灯塔的。它可能是泛红的红颜色的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我们看不到当时的灯塔的一丝一毫的痕迹。包括它的样子的画也没有留下来。 只能从画像里面看。 就是画像里面。 对。 因为这个灯塔都是临着海的嘛，那这个城堡也是临着海的，可以看到地中海。 对，可以看得到，它就建在那个地中海的旁边。而且是穿街小巷。就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地方，还有什么别的地方刚才您说的可以玩的？ 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个地方叫庞贝柱。 庞贝柱这是一个什么？ 庞贝柱呢，原来其实它是古遗址的一个柱子，然后呢， 是个柱子， 只有一根柱子， 就一根柱子是吗？ 对对对，一根大概是那个花岗岩的柱子。这根柱子呢是从那个就是阿斯旺那边运过来的，因为比如说开罗的很多很多的建筑都是用花岗岩然后来建的，但是就是开罗这个地方是不产这种石头的，所以所有的石头都是经过从阿斯旺那边运过来的。 嗯，那就是当年是吗？公元前几千年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就是3000年前。 哦，公元前3000年前。 对对对，公元前三千年前。 对，距现在就是5000多年前了。 对对对， 是吧？ 5000多年前、嗯。 因为那个时候的交通的便捷程度跟现在简直没有办法比，所以说那个时候要把当时的几百公里长的这样的运输的这样的路程哈， 对， 想运过来非常的不容易。 包括神庙里边那些封间碑用的花岗岩， 嗯， 还有那些石头，都全部是从这个上埃及，就是从阿斯旺那边运过来的，就是非常浩大的一个工程。 对啊，所以我们想，当时在交通工具如此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古埃及人是如何建造起如此雄伟的建筑的？ 对，有很多，其实我这次去了一下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说上次我在开罗吉萨区的那些金字塔，比如说胡夫金字塔，我上次没有去过，然后这次呢就亲自买了门票，然后钻进去试了一下，钻到了陵墓的里面去看了看，到底是什么样子。 哦，那一会儿说哈，咱们先把、 okay. 先把亚历山大说完啊。您说那个庞贝柱大概有多高？ 庞贝柱有27米，然后呢，上面头、柱顶呢是有一个花形的一个柱头，它其实是神庙的一部分。 嗯， 然后其实下面还有两个狮身人面像，但是狮身人面像是后来搬过来，为了装饰这个神庙，然后来搬过来的这个东西，里面都大部分都是这种残垣断壁了。 哦， 只能，不过现在这个柱子是亚历山大的一个城市的徽章石标。 嗯， 是这个样子。 嗯，也就是他其实当时那个神庙现在就剩下一个柱子了。 对，而且还有很多的传说说。这个地方就这个神庙有柱子，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地下室可以通到那个亚历山大图书馆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当时古时期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据说有一条暗道是可以通向那个地方。 哦，真的存在吗？这不一定是吧？很难说， 等待大家去挖掘。 哎，那亚历山大图书馆现在还存在吗？ 还存在，不过是已经是后建的了，模仿原来的样子建的。 哦，就是最初的样子我们可能已经看不到了。 哦，对。 那亚历山大除了这个有几个景点可以看之外，吃有什么好吃的吗？ 吃其实整个埃及吃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 嗯， 就阿拉伯餐。 哦， 嗯， 那亚历山大临海啊，不会吃到一些海鲜什么之类的？ 海鲜这些都能够吃到，比如说到一些就是我们所谓那种社会的餐厅能吃到一些海鲜，价格什么的还是比较便宜的。 那从亚历山大港这个城市到开罗，您说开车要2个多小时， 两三个小时， 这200多公里，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埃及这个国民的话，他们一般会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往返这两个大城市之间呢？ 也是开车，或者是坐那种大巴呀，或者是那种小巴车什么之类的。 哦，没有火车吗？ 没有火车。 哦，没有火车。 嗯。 哦，也是通过路上的这种交通工具啊。 对对对，哎，对，有一个，对对，有一个老旧的火车站， 嗯， 那个火车站好像是有火车通的，但是很少有，比如说游客我们采用就坐火车这种形式，因为坐火车还是比较耽误时间。 啊，对对对对对， 啊， 对，没错。那一般情况之下，您建议，比如说在亚历山大这样一个城市，玩多久就差不多了？ 亚历山大可能有2天的时间就足以了， 就 可以去亚历山大旁边的城市还去看一看。 哦，这个城市是不是也不是很大？ 其实亚历山大这个城市极其几落，原来是最大的城市，后来 对， 后来把首都变成开罗了以后，然后亚历山大一路然后 没落了 ，没落以后，后来又因为文艺复兴的原因，这城市又起来，所以就是极其几落。 哦， 所以这个城市其实还是在建设当中，因为它沿着海滨是特别特别漂亮。 嗯，对对对，而且呢因为临着地中海嘛，它的这种航运啊，应该说也是能够有很大的潜力可挖的哈。 对对对。 好，那么下面我们就说到这个开罗了是吧。刚才您说到这个 吉萨大金字塔群、胡夫金字塔等等，然后这回您还特意钻到这个金字塔里面去啊。这个您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如果说游客要去游览金字塔的话，我们是从这开罗的市区是也是要坐车过去是吗？ 对，坐车过去 啊。大概有多久呢？ 可能20分钟，也要看堵车的情况。如果很顺利的话，其实市区里边到这个吉萨金字塔去，可能也都20分钟左右，可能都不到。 吉萨金字塔区里面一共有多少座金字塔？ 最大的三座金字塔就是胡夫金字塔，然后哈夫拉金字塔和萨卡拉金字塔。这三个人的名，这个是爷爷、父亲、孙子的关系，一座比一座要小，萨卡拉是最小的，然后呢，胡夫金字塔是最大的， 您进去的是哪座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胡夫金字塔。 对，其实进去的那个门呢，也不是正常的那个。正门就是墓的真正的门，那个门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打开，就没有技术说把那个门去打开，因为当时建造那个金字塔以后，就用了一块巨大的石头把那个门 封死了， 对，没法进去，所以是凿了另外一条路钻进去。 那另外那条路进去，我们是要走到这个爬到金字塔的一半再钻进去呢，还是说有一条这个建好的路能够？ 有一条建好的路，它有一条。类似于甬道那样子，只不过是我们搭了一些楼梯扶手什么之类的。它原来那个空间原来就在，后来爬上去以后就是见到一个陵墓，一个房间，然后可能有一个石砌的那种原来的那种最外层的那个棺椁，那里边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其实埃及很多的这种文物都是被盗墓者第一时间发现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吉萨金字塔群这几座金字塔非常的雄伟很大哈，那钻到里面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里面很大吗？ 里边特别小，很多地方都要猫着腰才能进去，而且里边特别的热，进去以后如果你带了沐浴露都可以洗澡的。 是吗？ 对，里边的特别热特别热，但是体验一下的话还是这个感觉是非常非常奇妙的。 那他那个墓室的那个空间，就装棺椁的那个地方，也很小吗？ 大概有10几平米。 哦，只有这么一点儿。 对，很小。 但是那个金字塔外面看着很大呀。 对， 那么大的空间，其他空间都是石头是吗？ 可能也放一些，其实大部分都是实心的，他也放一些，比如陪葬品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些嫔妃的墓。有一些小墓有在里面。 另外那个最著名的狮身人面像是在这个吉萨金字塔群的前面。 对对对，在前面。 哦， 其实这个狮身人面像其实也是一个秘密。谁见了他，为什么见他，其实这是一个秘密。因为我去的时候，当地导游朋友就问我说，给你3天时间，你去可以查大量的资料，然后你告诉我3天以后告诉我说这个狮身人面像是谁造的。然后我去研究了一下，因为这个研究了一下，然后发现好多种答案。有的人说是照着胡夫的样子建的，然后有的人说照着哈夫拉的样子建的，有的人说这个狮身人面像从它那个岩石浸水的那个程度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在10000多年前都已经建好了。所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人类建的都不太清楚。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传说。 对， 你看就像在这个变形金刚2里面，就说这个金字塔实际上是这个汽车人和霸天虎的先祖来到地球的时候建的。 对， 实际金字塔里面藏了一个巨大的武器，当然这是电影了哈， 能量块嘛。 对对对，没错没错。之所以会有这样各种不同的传说，就是我们现在的确很难去确定说到底是什么时候谁建的。 对，因为直到现在都解释不了。包括方尖碑到底是怎么立起来的。从比如说从南方城市，然后从阿斯旺运过来，船运也好怎么样也好运过来，但是它到底是那么高的柱子是怎么建立起来的，以当时的这种科技水平就是很难想象。 对，所以说会有很多说法，比如说是不是当时埃及人是有这个其他的外星人帮忙啊， 对， 有什么宇宙文明。 对， 对，所以当时都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甚至有说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埃及人啊，大部分这个长相都是阿拉伯人的这样的相貌，是吧？那么跟我们从这种历史当中所看到的这种雕刻当中的埃及人的长相很不相同。 对 啊，就是说埃及人这个文明消失了，那么这文明当时又是如何去突然不能说突然之间啊，就是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逐渐兴旺起来的啊？ 对， 其实依然现在好像历史学家还没有一个特别准确的， 可以看得到原来的古埃及人长成什么样子，那就是说去开罗博物馆里面。木乃伊那个展厅、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古埃及人长成什么样子，因为这次、嗯、因为头一次去埃及的时候可能不能分辨每一座木乃伊每一具木乃伊是谁、 哦、 这次因为做了一些功课然后知道每一具木乃伊是谁、哦、然后亲自去看了拉美西斯二世长什么样子、嗯、然后我才知道这样一个伟大的帝王是一个、 嗯、 拉美西斯二世呢就是身材非常非常的魁梧 嗯， 跟其他的木乃伊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脸特别的英俊，就是即使经过这么多年来看的话、嗯、他的脸依然是非常英俊，然后鼻子非常的坚挺 嗯， 长得非常帅 是吧， 对、嗯、手和脚都非常大 嗯，我们能看到他的这个就是复原的那样的样貌是吧， 不是复原的样貌 啊，不就是说那个通过现代技术啊、把他的木乃伊然后通过现代技术把它复原出来做成了那样一个是雕像吗，还是一个电脑的一个图， 我刚才描述的就是木乃伊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样子的，从脸部可以看出来他、哦、虽然他的脸是已经经过很几千年脸已经变黑了、嗯、但是依然看出来是非常非常英俊的 哦，不是复原出来的样子， 不是复原出来的样子，就直接看那个干尸就是那个样子 哦，是吗， 对 哦，这都是在开罗博物馆里面看到的。开罗博物馆的确是非常的出名，里面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镇馆之宝。 对，开罗博物馆一共有两层。 嗯， 第二层，第一层呢，主要是根据年代来一层一层划分的，然后分不同的展示。第二层呢，就是根据分类。 嗯， 其实埃及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文物，它已经建成了116年。 嗯。 但是里边的东西大概有二分之一的东西还在这个就是它的那个储藏室里面 嗯， 在展厅里边展的可能只是二分之一，而且东西还会经常换，因为没准什么时候又发现了新的东西，然后我们这次就碰到了一个新的东西，就是这次发现了一个新的陵墓，然后挖出来两个大祭司大祭司是一对夫妇也是木乃伊，然后就不用再从那个木乃伊的馆里面去重新买票，然后就他就在走廊里面你就可以直接看得到 除了拉姆西斯之外我还记得有那个图坦卡蒙是吧 图坦卡蒙就是在卢克索南边去卢克索的地方，然后要去一个地方叫帝王谷图坦卡蒙的那个木乃伊就是在帝王谷里面 在那里 对因为当时发现他的时候因为考古学家都惊呆了，因为大部分墓已经都被盗掉了，只有他的墓丝毫无损从里面发现了6000多件这个文物都是价值连城然后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说他的那个金色面具 对 当时据说是考古学家然后把他的那个木乃伊搬出来的时候然后要揭掉这个金色面具后来把这个木乃伊就损毁了有点损毁，所以那个图坦卡蒙的那个木乃伊就一直现在还放在陵墓里面，因为现在不能把它带走的话就会损坏它所以它是唯一一具目前还在那儿 但我觉得图坦卡蒙特别年轻去世的时候。 图坦卡蒙是9岁的时候继位 对。 然后18岁的时候然后就。 去世了。 去世了。然后死因也是非常非常的蹊跷。然后现在就是根据有人说他是被害的。有人说他有遗传病。但是通过现在的科技来看呢他是有点残疾的一个人。因为在他的陵墓里边发现了很多的拐杖。就是他的脚有点残疾。是这个样子。 帝王谷它并不是没有金字塔是吗？还是也有金字塔？ 帝王谷和金字塔的关系呢是这样的，因为以前的法老都建金字塔，但是发现被盗的过于严重，就是因为这个目标太大了，所以后来的法老说，那我们就找一些隐蔽的地方，然后来埋葬我们，所以呢就埋到了帝王谷，埋到了山谷里面，就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其实帝王谷被发现也是非常非常偶然的，据说是一个当地人一个小孩子睡了一觉然后呢就做了个梦，然后就在这地方叫来人挖，然后就发现这是传说 那帝王谷等于说帝王谷里面并没有金字塔 没有 金字塔 对全部是陵墓 哦，另外就是在这个帝王谷应该再往南就是那个阿斯旺大坝是吧？ 对， 那里面就是我记得印象当中是拉姆西斯二世的神庙是在那个里面，是在那里， 对对对，是在那里， 那也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 阿布辛贝勒神庙是非常非，就是要去埃及的话，可能就是必须要去的一个地方。 嗯， 不过我们这次没去。还好我、 这次没去，上次去了， 还好上次去了，对，上次很辛苦，可能要3点多钟就要起床去那个地方， 是凌晨3点多， 对，3点多， 为什么要那么早起来？ 就是要赶路啊， 赶路， 对。 哦，您说说那边是一个，为什么是一个必去的地方？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哪里？ 首先就是大家都众所周知的，就是说有两每2月份和12月份，大概是。2月22号和12月22号吧，是在拉美西斯二世的生日当天， 嗯， 还有在他加冕的当天， 嗯， 然后有两束光会通过整个特别长的走廊，然后直接照到他的 脸上，嗯，是因为他那个神庙，我记得是外面是一层大殿，然后通过一个门，里面是一个小的房间， 对 对， 然后中间有3个不同的雕像，中间是拉米西斯二世的塑像， 嗯、 是吧？ 对对， 嗯， 然后有一位神是照不到的， 哦， 只有一位神照不到， 嗯， 然后呢，剩下的神都是可以照得到，就是他的奇妙之处。嗯、其实原来他不在这个，就现在我们看到那个位置，因为阿斯旺建大坝，然后呢产生了一个湖，如果还在那个地方的话，它会被淹掉， 哦， 所以呢就往后。移了一段距离，大概整体的神庙抬高了60多米。 嗯嗯，然后它这个时间就变化了，就是这个光线照到拉姆西斯二世的这个神像上的时候，这个雕像上的时候，这个时间就延后了，是吧？ 延后了一天， 嗯，就延后了一天。 啊、对对对对， 嗯嗯嗯， 因为整个走廊有60多米，那束光都能照进到，这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 哦，您赶上那一天了吗？ 我没有赶上这天。而且本身拉美西斯二世就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君王， 嗯、 他活了80多岁， 嗯， 整个平均这些帝王包括埃及人的寿命大概也就40多岁， 嗯， 他活了81岁，娶了99位老婆， 嗯， 然后呢生了100多个儿子。 100多个儿子， 对，生了100多个儿子，好像还生了60多个女儿。 哦，哈哈哈哈，啊，真是子孙满堂啊！ 对对对对对， 是吧？嗯，另外呢，其实埃及还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啊，我们大家应该也会有印象，就是有一部著名电影，就是《埃及艳后》。 嗯哼， 啊，那个人物也是真实存在的， 对， 好像他也留下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吧？ 他留下了一具木乃伊。 哦，留下一具木乃伊。 对对， 啊、 不对不对，他的木乃、嗯、他不是留下他的木乃伊，是留下了哈素女王，就是埃及历史上唯一的一个女法老， 嗯， 他的木乃伊留下了。然后这个埃及艳后， 嗯， 很多东西就是到了当地以后，埃及人会讲说她是杜撰的，然后呢她没有那么漂亮。 哦哦， 说他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的聪明， 嗯、 所以和凯撒大帝啊， 嗯， 然后和安东尼啊，然后结婚的，嗯、他说全凭是为了智慧，这、 哦、 电影可能是杜撰的。 哦，电影是杜撰。 对，然后呢，在当地的话，当地人也不叫他叫埃及艳后，因为他们觉得。嗯，她没那么漂亮 哦，是吧？ 对对对， 啊，哎，那您说了这么多埃及的旅游景点哈、啊，那另外就是我们在埃及玩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么多地方，如果都要玩下来的话，是不是得花很长时间？ 大概市场上有3种行程：8天的、10天的和12天的。 哦， 12天的行程呢，现在就是原来还有一个地方叫，尤法姆， 嗯， 就是那个地方是可以看古代，就是古时候鲸鱼。 啊， 鲸鱼化石的地方 啊， 不过现在看不到了。 嗯， 然后还有比如说再有增加行程的话，会去那个撒哈拉沙漠， 嗯， 去看那个黑白沙漠，但是因为现在的政治的原因， 嗯， 然后呢可能不建议去。 哦、那这10几天，比如8天、10天、12天的话，是不是像8天的行程就会比较紧张了？ 嗯，相对紧张， 相对紧张一些。 对，然后可能有些东西是看不到的。 嗯。 有的时候比如说8天和10天或者12天的行程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从开罗到这个、 嗯、 到阿斯旺这一段、 嗯、 然后是拉车过去还是坐河轮过去。 哦，还可以坐河轮过去。 对对对，坐河轮，然后就是沿着这个尼罗河。 尼罗河。 对，那种行程是比较轻松的，然后整个